绝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的7点，我们要很不低调的叫醒各位了。这里是正在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各位，我是郭鹏。 今天是周五了，希望各位赶快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来很不低调的度过今天早晨。 有一位天才，改变了整个现代，他的基地，我和你都放在口袋，创意澎湃，别人笑他不存在。他这个那个设计人与人沟通的未来，除了这为人没工作认真，我昼夜不分，他爱守本分，不分秋冬春夏，你我他开发世界的繁华，每天不断的无声无息，多少人我不努力，多少年始终如一，维持城市的呼吸，每天不断的种出大象，带你可翱翔，照顾每人的健康，发明把黑暗照亮，都一样。无名字的每个英雄，无数年来把世界推动，无声的贡献有天会懂。 每个人都在想，这些年没有他感动不了，他不低调，他不低调，他不低调。有一位先生，多年足不出门，他的发明到如今照亮每个人，那份专注没有多少人关注，他继续研究，不求任何人记住他付出，除了这为人没工作认真，我昼夜不分，他暗守本分，不分秋冬春夏，你我他开发世界的繁华，多少人我不努力，多少人始终如一，维持城市的呼吸，每天的种出稻香，带旅客天上翱翔，照顾每 各位，我真是很不低调，因为我们的签到系统已经被火热的签到场面给吓到了，今天系统崩溃了。 静云，你这首歌曲是不是专门挑的？ 哎，我没有想到哎会这么火，只要我刷了好几遍，就大概只有大家签到的那个就是数值，就是你现在获得多少积分，可是压根不显示到底是谁签到了前十名。 太狠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最近呢有两次网络瘫痪的事件哈、啊、一次呢、就是前两天官宣，第二次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排行榜竟然被 对不起，爆掉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各位，我们赶快回去检修一下后台哈，今天还是要跟各位道歉了。那签到前十名呢，今天没有办法跟各位公布了，不过各位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我们可以一起来欢乐一下了。一开始还是先关注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5.5度，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的本市还是以晴天为主的天气，光照比较好，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气的透明度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多多进行一下户外的活动。但是呢，早晨的气温有点低，天气给人的感觉是偏冷一点的，所以外出的话也请注意添衣保暖哈。 所以同时还要提醒一下女性朋友，因为这个晴天的情况下，空气会比较干燥一些，所以大家还应该注意及时补水润燥，也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你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数值。今天早晨到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早晨南部地区可能会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有1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0%。今天夜间也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只有6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 总体来说呢，还是一个秋高云淡的好天气。大家今天呢已经是周末了，所以呢可以去开展一些户外活动，有空的话哈。 今天早上我们这个签到系统崩掉了之后啊，看不到谁到底是第一名，就来了很多认领第一名的。比如 Case 说我可以说我是第一， 飞鸟说我是第一。哎，他俩是约好的吗？ 他虽然显示的是60哈，但是反正崩掉了也看不到谁到底是第一名。 所以呢就是各种第一名，现在你看，所以一个规则是多么重要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静云一开始出来也来了一句很不低调，以后我们这个签到 系统 就崩掉了哈， 很不低调的自己就崩掉了，真的是不给面子。不过各位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了，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头条资讯呢，这个是一个比较让人悲伤的消息，这是国家大剧院和戴高乐机场的设计师保罗·安德鲁，他在今年的10月11号去世了，享年80岁。这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法国工程师和设计师，因为自己独特而卓越的风格，在世界各地留下了60项作品。 当中呢包括了巴黎的戴高乐机场的1号航站楼，以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机场，埃及的开罗机场，以及中国的浦东新机场等等等等哈。但是呢，作为中国舞台表演艺术的最高殿堂，他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已经成为传递中国声音、书写时代画卷的重要平台和艺术高地。昨天晚上我刚刚去了哈。 安德鲁也成为了国家大剧院的常客。那他曾经说过，这是在我此生所设计的诸多建筑作品当中，中国的国家大剧院在我心中排名第一。那么今天我们在一开始告诉大家这个消息啊，我们一起来缅怀一下保罗·安德鲁。同时呢，也想问问大家，在你心目当中，你最喜欢的建筑是哪一个呢？ 我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大家应该会朝两极分化来发展啊！我估计这个答案呢，一方面是那种特别宏伟的人类历史上，都很首屈一指的建筑， 对， 另外就是我们家村口啊，或者我们家小河边啊， 对，就 对我印象特别好的， 有特殊意义的哈，或者你单纯就是很喜欢的，都可以来一起告诉我们，到底是城市当中的建筑，还是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建筑？你最喜欢的建筑是哪一个？为什么？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所谓的城市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建筑走起来的，人。走在城市当中，感觉到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那么此时此刻抬头望去，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悬，《城市》。 来自张悬城市。今天早安音乐秀来跟各位聊一聊你最喜欢的建筑到底是哪一个呢？现在已经有琳琅满目的各种建筑哈，我觉得今天吧，我跟郭鹏可能给自己挖了个大坑。 嗯，怎么说？ 因为这些地儿呢我们可能都没去过，然后呢名字也并不是很会念哈。 还好吧，我刚才看到了一条我就很会念哈，江中草人胡说啊，当然天安门呀，我爱北京天安门，从小就在心里，而且天天路过哈。 你居然可以把它念出来，就我看到这个我一定会唱出来，就是当然是天安门了，我爱北京天安门，从小就 天安门上太阳升。 对，这当然是我们心里啊最神圣的一个建筑了。 对， 那么一勺令乾坤的也来抖机灵了，他说我最喜欢的建筑就是建外大街14号。 嗯， 各位知道是哪里吗？ 是北京音乐广播的所在地，北京广播大厦哈。 是建外大街14号，就是我跟郭鹏现在正在的这个位置了。 嗯， 当然呢，也有朋友拓展了我们的领域，比如我们提到说，可以是城市当中你很喜欢的一些很雄伟的或者很新奇的一些建筑，也可以是自己内心当中有特殊意义的一些建筑。那么无撒不好就跟我们提到说，我喜欢宫崎骏哈尔的移动城堡当中那个移动的可以飞的城堡。 这个也算吗？ 也算也算 啊，这个也算是吧。 对对对， 那如果、 就是、虚拟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最喜欢的建筑呢，我暂时应该还是 自己在梦里搭的那个是吧、 对对对对对，我忽然想到了机器猫当中的一些情节，就是他们可以在云上面去搭自己的那些房子，你知道吗？ 对， 那个宫殿会很有意思。 也可以，佩服跟我们提到了说最喜欢的还是自己小时候玩沙子堆的房子。 我就知道有这答案，是不是哈？这个 你刚刚提的是村口的、 村口。哎，月月鸟这个，哎，不，月月鸟二号啊，这月月鸟二号这个答案我觉得有意思。他说圣西罗球场、这个应该是熟悉足球的人都知道，这是 AC 米兰的这个总部嘛， 啊， 所以呢，这座球场念起来也感觉朗朗上口的感觉，对不对哈？ 还有好听张跟我们说，当然是公司的写字楼啊，各位，我爱工作，我没毛病，我爱工作。 对，你领导肯定也在听节目啊，而且刚才说那个广播大厦那个，刚才是不是把鲸鱼的词给抢走了？ 对呀、我最喜欢的就是建外大街十四号了。你看我们俩喜欢成一样的了哈。 对啊， 好假。 所以鲸鱼，你今天做这个题目的一开始是不是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我们北京广播大厦这座楼？ 当然了，这不第一个肯定是天安门，然后第二个建外大街十四号，第三个还有我自己私藏的一点、 是什么？ 待会儿跟大家公布吧。先来看各位的答案。张旭说呢，我最喜欢的建筑不是一栋单一的建筑，而是一个建筑群，就是有那种高低错落的建筑，比如说像台湾的九份，九份确实很漂亮哈。 是。 类似的还有比如说像希腊的圣托里尼，也是类似于这种高低错落的建筑，就是你会在这个城市当中走着，然后想象着悲情城市的故事，然后再写成宫崎骏神隐少女的传说，别有一番的感觉。 你就会忽然发现宫崎骏的很多动画片当中呢，确实有很多的这种比较奇特的建筑在里面。 对，但它总是有个原型的，比如说像他刚刚提到的宫崎骏的神隐少女，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因为看到了九份，所以就是依照九份为原型然后画的那幅漫画。 我忽然想起来，宫崎骏还有一幅还有一部动画片当中呢，是以重庆的洪崖洞为原型来画的哈。 所以你看艺术家的世界就是不一样哈。当然还有比较现实的，像张小熊跟我们分享说，目前最喜欢的就是悉尼歌剧院。 悉尼歌剧院还是挺不错的，而且作为地标的话，我觉得跟他合影是很多人去了澳大利亚的必经打卡之地了哈。 一定要拍一个啊。各位最喜欢的建筑是哪一个？赶快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When your legs don't wor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 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will your mouth still remember the taste of my love? Will your eyes still smile from your cheeks?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And baby, my heart could still fall as hard at 23. And 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in love in mysterious ways. Maybe just the touch of a hand. Well, me.Now, take me into your life. has all but gone and my memory fades. And the crowds don't remember my name. When my hands don't play the strings the same way, I know you will still love me the same. Cause honey, your soul could never grow. Baby, your smile's forever in my mind and memory. 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in love in mysterious ways. And maybe it's all part of a plan. Well, I'll just keep on making the same. Sherry 非常经典专辑的主打歌 Thinking Out Loud。 北京时间7:21，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郭芒。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最喜欢的建筑是哪一个。刚刚我们大概的答案就分为三类嘛，就一类可能就是城市当中你觉得特别宏伟的一些建筑， 对。 一类呢就是对自己来讲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还有一类呢就是虚拟当中自己觉得特别有感觉的建筑。 我还以为你说还有一类就是自己办公室啊，表忠心的时候到了啊。 自己办公室这也算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建筑吗？比如说雄伟的建外大街14号，是不是？ 是是，绝对是。 我是祖国一块砖跟我们说，我最喜欢最怀念的是母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主楼。这是58年的军校建筑，也是我自己奋斗过7年的地方。 哎，你要说到这种建筑呢，我忽然想到了我待了很久的武汉当中的这个武汉长江大桥哈，也是实用第一要这个 很漂亮， 公铁两用，而确实是很好看。尤其在大桥下面，如果在樱花季来的时候，你可以透过一株樱花树往那边看去，感觉非常 美丽。好漂亮，好漂亮。再来看看静说，我儿子最喜欢的是金字塔，一直碎碎念的想要去一下，希望可以有时间带孩子去埃及领略一下金字塔的这种神奇啊。 是梅梅说呢，喜欢芝加哥报业大厦，也是黄金时代的美国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和标志了哈。 还有在艺术的道路上奔跑的硕跟我们说，卢浮宫啊，还有很多欧洲的很多中世纪的建筑都非常的美。 虎子这个答案我觉得比较独特，他说我最喜欢的是西直门立交桥。 厉害，然后给你鼓鼓掌了。我觉得这个，所以你能走明白吗？我想问。 我就喜欢，可以，确实样子很好看啊，但是估计走到那儿的话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啊。 哎，我觉得我最害怕的北京的两个立交桥，一个是四惠立交桥，一个是西直门立交桥。 四惠是因为超堵是吗？ 不是，就是都很难绕，就它有很多的口，你可能出错一个你就得拐很久才能拐回来。 是， 这能走这俩立交桥的在我心中都是技术非常好的司机。 所以你绕清楚了吗？这两个立交桥 那个我们换个我最喜欢走长安街你知道吧 一条大街走到底是吧 还有很多朋友其实都提到了故宫，因为李林跟我们说有故事的有历史的建筑，比如说像故宫，可能现在很多的地标建筑以后若干年我们的子子孙孙再看它就像自己现在在看故宫一样的感觉了。 但是故宫我觉得确实是给很多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我记得当时我在来故宫之前呢，我专门把故宫的纪录片看了一遍，然后呢以保证我到进入到其中的时候能知道里面的很多点点滴滴的历史故事哈。 但其实你后来进去了之后发现一天根本不够转哈，觉得哎没问题啊，我自己走快一点怎么着都可以，但后来发现说逛到一半真的脚累到不行。 你说的没问题，就是进去以后呢把那些故事都忘了，只是觉得特别累而已，赶快走完算了 怎么能这么说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故宫博物院和北京电视台共同出品了大型纪录片《紫禁城》和大型文化季播节目《上新了故宫》昨天召开了发布会。所以你如果觉得特别累啊，自己不想去故宫当中或者说排队啊什么的，其实可以在家里通过纪录片领略一下紫禁城的魅力。 紫禁城呢是为了纪念2020年紫禁城建设600周年、故宫博物院建院95周年而推出的大型纪录片啊，计划呢将在2020年的9月上线。当然作为紫禁城的阶段性成果呢，上新了故宫即将在10月26号周五晚间的北京卫视来播出了哈。 上新了故宫当中大家非常喜欢的演员周一围和邓伦都是化身为文创新品的开发员，他们也是和神秘嘉宾跟随着故宫专家一起进宫拾宝啊，来探寻故宫的珍贵宝藏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并且呢还把知名的设计师和高校设计专业的大学生联合起来一起来大开脑洞。因为每期节目都将诞生一个引领热潮的文化创意演生品。真的我发现现在故宫这个衍生品太厉害了，我前段时间闲着没事去逛了一下某宝的故宫旗舰店，我一没留神就下单了好几样东西，就小到什么帽子啊什么胶带啊这种东西。 胶带超级火。 对对对，就是书包 T 恤我都买了好几件。 你是在某宝吗？那当然当时呢我陪着另外一个朋友去的时候呢，我发现他对这个故宫的很多的其他的这种展览反而不感兴趣，直奔文创店啊。 对，所以这也算是打通大众跟故宫文化互动的一个新的连接，也让故宫文化被更多的人带回家。之前我们了解故宫啊，可能是因为那部非常有名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那么现在呢，通过紫禁城和上新的故宫，也让我们再次走进这栋古老的建筑当中感受一下。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粒，也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主题曲《当我在这里》。 闻到秋光，偶尔穿明你在时间的哪里，我在这里，你等候我多时，终于知己般相遇，趁着 光温柔，模样沧桑，铭心。

再加入混合好的水果丁到杯子一半的地方，再加入一些燕麦片到四分之三的地方，再将剩余的水果丁放在上面，也就是分层把它们交替放入，最后再浇上酸奶，撒上一些西瓜粒做点缀，也可以插上一片薄片饼干做点缀，就做好了。今天早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要送上刘美玲的这首《爱的早餐》。吃完早晨的一杯优格乳水果燕麦杯，让我们开启健康活力的新一天。每天的七点钟到八点钟的时候是比较适合大家吃早餐哈，来补充一天开始的能量，然后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刚刚为各位送上音乐早餐的是静瑜、那么在我身边的是 郭鹏，但是刚才呢静瑜你看冠冕堂皇跟大家说了半天特别适合吃早餐，然后他刚才自己听自己的音乐早餐说我饿了， 真的 哎，其实这么想来你还挺辛苦的，就是你每天给别人端早餐、 啊、 自己却吃不到早餐，这是什么精神啊、 这是一种就是很爱大家的精神，因为我知道大家也很爱我们啊。今天早上音乐秀来跟各位聊一聊你最喜欢的建筑是哪一个，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进行下去的话应该就是我们单位的食堂了。迫不及待我想要奔过去。 我们单位食堂跟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建筑，都在一个建筑楼。 建外大街十四号啊。 是的哈。 第二个我们说最喜欢的建筑是中关村大街的当代商城。从外观上看啊就像一个洋企，就扬帆起航的大帆船一样。那广场上呢还有国旗喷泉，每天早晨啊都有奏国歌放鸽子的这个项目，听着庄严的音乐、看着飞翔的鸽子会让人心情非常的平和。 你说起来我忽然想到了，其实咱们北京呢就是一个建筑特别荟萃的地方、 对， 然后我才反应过来其实很多人会专门去到比如说国家体育场、鸟巢以及旁边的水立方去专门去合影啊。 啊，对，就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哎，看某个比赛啊或者某个活动的话进去一下，但有一次进去的时候我发现有观光票 超级多，而且很多人其实不远万里过来就是为了跟他拍张照片的哈， 就很漂亮啊、来过留过走过跟我们说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啊，我觉得最喜欢的建筑就是我们家小区大门口的建筑、因为只要进了小区的大门口就快到家了，到家里啊怎么样都是温暖的。 你说了半天也不知道你们家的小区大门口建筑是什么，但是我猜这个建筑已经在你心里了，它就像是一个暗号一样，每天开车或者路过的时候一看到这儿，哎呀就全身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哈。 对，叫你不学好跟我们说，我觉得最好的建筑也是家，因为是避风的港湾嘛，这对于自己来讲都是有特殊的意义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要代表一下听众问月月鸟小哥哥了，哎，你最喜欢的建筑是哪个？ 我最喜欢的建筑其实我刚才想了想，我非常喜欢 也不能说叫喜欢，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建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在香港叫做九龙城寨啊， 拆了吗？ 已经拆掉了。那座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建筑，而且呢，它其实就是功夫当中的那个大牌楼的那个原型啊，住了超级多的人，所以有无数每天会上演无数的故事。你知道在拆除的那一刻呢，他们算出了它每平方公里大概有多少人，它每平方公里有190万人。所以它是全世界密度最高，因为它只有0.26平方公里嘛，但它住了50万人，你知道吧？所以很有意思，这个建筑当中发生了很多故事。在它拆除之前，还有人专门的去绘制了详细的地图，然后才拆掉的。 哎呦，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可以引出这么多有意思的事儿啊！各位最喜欢的建筑是哪一个？所以礼尚往来，你不问问我吗？ 哎，静瑜，你最喜欢的建筑是哪一个呢？ 真假？我最喜欢啊，就很难选啊，除了刚刚开始提到的那两个，就必选的天安门还有建外大街十四号之外呢， 必选第二个不见得必选啊，你说 第三个啊，第三个最喜欢的建筑，因为我今年的时候就是休假的时候去了一趟迪拜、 哦、 然后感受了一下世界最高楼，就是迪拜的哈利法塔、 哦、对对对对对，怎么能让你不说说哈利法塔呢、啊、 哎，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因为它整个建筑非常具有美感，特别是晚上在整个灯光秀的配合之下，你就会觉得这是人类智慧的一个结晶， 大喷泉， 对，而且大喷泉在外面，就是世界最大的一个音乐喷泉， 是、哦、 对，但是你整个抬头看哈利法塔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高耸入云端的感觉，然后你站在哈利法塔里面，它也修得非常的精美， 嗯， 所以这是我目前觉得还比较喜欢的一个建筑了。 所以你当时跳伞是从那儿跳的吗？ 啊，不跳伞是在这个就是棕榈岛，对 啊，飞机上跳的哈， 不，对对，就飞机飞上去，但那个建筑也非常可爱，因为它在旁边的时候正好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帆船酒店， 嗯， 就是建在海边的迪拜的帆船酒店，那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 想感觉很不错的样子啊。 嗯，各位最喜欢的建筑是哪一个呢？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啊。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了周末的时候宅在家里有哪些好剧好的综艺节目可以看，那么今天晚上湖南卫视的《幻乐之城》一定不能错过了。 是啊，今天呢因为要迎来的是收官之作了，有两组双唱演人呢，任素汐和李光洁以及吴谨言和罗云熙将分别上演创乐之作啊， 幻乐之作， 幻乐之作啊！ 对，任素汐和李光洁、吴谨言和罗云熙这两组搭档，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最关注的，也就是很多人在看《幻乐之城》的一大看点，就是去看体验官王菲。 嗯， 这次呢，他将携手导演麦子，也就是之前的时候拍《女儿窦靖童》的那位导演，对，然后再和那英、舞蹈演员张傲月、小九月组成的豪华助演团一起上演一个幻乐之作， 绝对超级豪华。是、 嗯、 同时他还带来三首歌曲，流浪的红舞鞋以及 My Valentine 以及流星，每首歌曲都对应着一段非常梦境的人生啊。 我觉得整个在观看幻乐之城的过程当中啊，都是对王菲刷新认识的一个过程，原来她这么可爱这么有趣啊，跟好友之间的互动这么的有爱。 嗯， 那么这一次呢，今天晚上我将乖乖的坐在电视机前守候着我的女神王菲，带来这首《流浪的红舞鞋》。 蓝色为黄昏，流浪儿慵懒的歌，红马车 Thank you.

Dance to Myself 来自 Selena Gomez、北京时间7:50，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各位好，我是郭鹏。 刚给大家推荐了今天晚上各位可以守候在电视机前观看《幻乐之城》今天晚上的收官之作啊。体验官王菲呢，还将和那英还有舞蹈演员等等来带来一个豪华助演团版本的《幻乐之作》。 是。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已经定档了11月9日的家庭喜剧电影《我的冤家是条狗》，也想推荐给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冤家是条狗》呢，是讲述了漂泊在伦敦的大龄剩女 Sarah 意外继承了外婆家的宠物犬八哥，而这只五短身材脾气又差的不速之客呢，是不断的去制造了麻烦，让 Sarah 本来就一团乱麻的生活呢，更是雪上加霜了啊。 但不过呢，这个小狗的到来也在潜移默化当中给 Sarah 带来了改变和阳光，也让她重拾对于生活的勇气，认清未来的方向，收获了温馨的亲情、甜美的爱情，还有诚挚的友情。 啊，一下就改变了一下他的人生的轨迹啊！感觉我觉得，这一类的电影呢，这个感觉的走向或者套路都差不多，就是首先欲扬就先抑嘛，对不对啊？ 但到最后也总会感动到你啊，因为小狗狗那么的可爱。说到收获了温馨的亲情、甜美的爱情、诚挚的友情，我也想有条狗。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要问我想不想要养一条狗，其实我是很想养一条狗的啊。 那胡彦斌送给你吧，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小狗》。 蜘蛛大大的眼睛，你的体型好像多了10公斤，让人不由呼吸一下子把我抽离，世界好像只剩我和你。带你回到山下，你就会去，我要不要更懂你？天有点黑，月亮静静静，可不可休息？太晚回去，我的爸爸妈妈会不高兴，但我会更伤心。 妈，明天你会不会来到这里？ 慢慢开始想你，为了吸引你的注意， 我会戴上流氓族的面具跳来跳去， 但是像你这么美丽，没有男朋友谁会相信？你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你的笑够真心，你每天蜘蛛大大的眼睛，你的出现好像坐着10公斤，让人不由呼吸一下子把我抽离，世界好像只剩我和你。带你回到山下，你就会去，我要不要更懂你？天要变黑，月亮静静静，天可不可休息？太晚回去，我的爸爸妈妈会不高兴，但我会更伤心。 妈，明天你会不会来到这里？ 为了吸引你的注意， 我会戴上流氓族的面具跳来跳去， 但是像你这么美丽，没有男朋友谁会相信？ 我是阿杜，我回来了，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备忘录》，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全球独家大首播。

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东四环外环南向北方向，18里店桥到姚瓦湖桥；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马甸桥到德胜门桥，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返现21%活动正棒来袭，无论您是海外游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行指定信用卡境外消费，单笔返现最高可达21%，新客户境外首刷还有10%返现优惠，更有长城国际卓俊卡境外消费比比返现1%，境外 WiFi 免费租等多重惊喜，出国旅游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Hello，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一说到晨跑，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老年人，因为我们早上总是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在公园当中跑步打太极，所以很多人的脑海当中只有老人才会早上跑步，年轻人都是夜跑的。其实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了，不少能够早起的年轻人也会选择晨跑，因为早上的空气比晚上好。那么晨跑的最佳时间到底是几点钟呢？其实晨跑的最佳时间跟日出有一些关系，每一个地方的日出时间都不尽相同，而我们所说的最佳的时间就是日出之后的15分钟，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所在地区的日出时间来判断晨跑的最佳的时间。一般来说，夏天的时候太阳升起的比较早，所以我们6点就可以开始晨跑了，而在冬天的时候太阳升起的时间就会比较晚一点，大概在7点钟的时候天才刚刚开始蒙蒙亮。奔跑是一种心境，也是一种自我驱使，当太阳照常升起，你已经独自开始奔跑在路上，可能会流汗，可能会很累，但是你知道那些努力前进一往无前的梦想都在和你一起奔跑在孤傲的路上。来听旅行团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太阳走在天上，我们走在路上，走在各自走的方向，去不到的远方，待不住的地方，相遇在未知的路上。你要去哪？你知道吗？为此不计代价，带着所有还是放下，去寻找答案吧。我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 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有太多火焰冷却我的理想，我依然燃烧，我仍在信仰，说什么冰山一角，说什么兵败如山倒，就算我把整个世界给输掉，也希望你能看到。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各位好，我是郭邦。 一回来呢，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电影哈。之前我们也一直都在关注，因为这是一个又是歌手转行当导演的作品了。 嗯， 那除了之前像刘若英老师的那个《后来的我们》， 老师。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身份有点多哈、啊。那这次呢，吴克群也是根据自己的同名主题曲《为你写诗》创作并指导并主演了电影。 嗯， 那他最近也是新创了一个主题曲，叫做《你敢不敢再傻一次》，昨天首度发布了。 这话说的感觉，上次他为你写诗是这件事比较傻，所以这次你敢不敢再傻一次，这种感觉啊。当然呢，昨天的首发这首歌曲呢，将电影当中的遗憾和后悔的主题，以及呢吴克群5年以来从筹备到完成整个电影的心路历程会缓缓到来啊，也将吴克群对母亲的思念融入到了歌曲之中，感人至深。 嗯，那这首歌呢，跟早前曝光的胡彦斌演唱的电影的宣传曲《我敢》相互呼应，一问一答的形式也是很具心思啊。 问我敢？ 不，这之前是我敢，现在是你敢不敢再傻一次？ 是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棋子，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

dirty, dirty cheats of the world. You could have been getting down to this sick beat. My ex-man brought his new girlfriend. She's like, oh my god, I'm just gonna shake. And to the fella over there with the hella good hair, won't you come on over, baby? We can shake, shake, shake. Yeah. 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曲，在演奏的整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忍不住自己一直喊跟我起来跟我一起 shake it off， 忽然变成了一个这个在外面打碟的 DJ 是吧，啊， 哎呀就很带感。那昨天也跟大家提到了，妹妹 Taylor Swift 这次是加入到了改编的音乐剧的电影叫做猫，它的演出计划，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专门从事音乐剧引进的巨城音乐剧公司，最近也宣布了明年的音乐剧的演出计划。 是， 所以大家如果对于音乐剧版的猫非常感兴趣的话，明年呢猫和贝隆夫人两部英语的音乐剧，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摇滚红与黑这两部法语的音乐剧将引进到中国。 猫这部戏呢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今天我前两天说到的我去看猫嘛，对不对，其实也是这个公司来引进的哈。啊，贝隆夫人呢展现的是阿根廷的夫人这个艾维塔·贝隆充满传奇性的一生，我们之前也知道的最著名的就是那首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哈， 对 啊，他和猫呢都是由著名的音乐剧大师安德鲁·韦伯的作品， 是， 对，我们刚才说到那首歌曲呢也是最著名的其中的唱段之一。当然刚才说到的除了这两部戏以外呢，还有两部戏，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摇滚红与黑，算是好像大家比较陌生化的两部作品。 对，因为这是法语音乐剧，可能就是英语音乐剧哈，大家可能还会听得懂，那法语音乐剧啊纯粹就是来看感觉了。但其实法语剧的核心呢是音乐而不是戏剧性，所以在这个摇滚红与黑当中饰演男主角于连的科莫是2015年法国好声音的四强明星选手。 哎，那如果是在中国呢，四强应该就不是找明星选手了，而是找四个导师过来试一下，我觉得比较合适哈。 上演一场哈，除了摇滚红与黑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一部法语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来自曹格和卓文萱，梁山伯与朱丽叶。 罗密欧哪去了？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通快速路高碑店桥东侧进近方向有事故，影响后车通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十点，悉尼。十四点，葫芦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的8:34， 嗯，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有点一头雾水的郭鹏，因为我发现你现在已经开始 stand by 了。 对呀、啊，因为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放松环节，感谢一下各位昨天对我们这一次的 K 歌 battle 大赛的支持。 对， 所以今天要回馈一下各位了。 怎么回馈？ 那么今天呢，这是一道题，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会在中间穿插着来唱另外一首歌。那么大家要把这首歌的名字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奖励呢，就是我们会挑选一位朋友，我跟月月鸟小哥哥。会拍摄一段抖音给他 啊？是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你是不知道的。待会儿我们会穿插进去哦，仔细听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呢？ 从小他就住在市林区外双溪的山腰上，那里的公车其实不止两辆好吗？只是等公车半小时一小时才来一趟，错过了这才会让人觉得很慌张。每个朋友都嫌他家太偏僻，一次去居然还会感到害怕。哦，拜托别闹了，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好地方。好歹袁惟仁跟他老爸也曾经搬到他家楼下，想一想不是因为胖哥他也不会跑来玩音乐，音乐让我承担闲的假 rap， 其实他的歌都很巴辣，不信可以上他部落格去听他唱一下。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在，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 天天都翻了一遍，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 靠着窗半夜听着袁惟仁弹吉他，他认真从左边哼哼唱唱，一点一滴出音乐的梦想，就要像他一样。 今年的他已经26岁，卖过的歌曲其实用两只手就数得。 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精彩。 所以猜出被我们两个混在一起唱的这首歌曲是什么名字了吗？ 本来有一种这种就是怎么说呢，混音打碟打得非常好的这种感觉， 混得有点， 结果打得乱七八糟，是不是啊？ 可以再来一遍吗？嗯，这首歌曲的名字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哈，但是我们两个想问的是，被我们俩混着唱的这首歌是哪首歌？不过大家都猜出来了，我们俩正在唱的是哪首歌？ 因为你已经唱了好几遍了，就怕别人不知道，不得不爱啊，对吧？啊， 对。但是呢，精彩人生猜出来了，还有妞笑一个。我们刚刚呢，其实给大家在背后做背景音乐放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SHE 的《听袁惟仁弹吉他》。 嗯，刚打开电台的人呢说，哎，我还以为串台了呢。 没有啦，今天跟大家做一个互动的小游戏哈，因为这两首歌挺可爱的，就是其实它的节奏跟调子，就你发现混在一起唱完全没问题。 没错、啊， 就主要是我们俩唱毁了。 嗨，但其实这种类似的歌曲还挺多的，像我们俩之前放过的这个《原本幽默》嘛，对不对啊？嗯、也是算是中英文的一种混搭。但今天我们说到袁惟仁的时候呢，其实想跟大家来说到袁惟仁的最近一条消息。那10月17号晚间呢，台湾的著名音乐人袁惟仁呢是爆出了忽然得了脑溢血，出现了一个意外。但是在18号凌晨的时候，他的好友兼名导邱黎宽呢是向外界报喜，他的手术已经获得了成功，现在身体状况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嗯，那现在已经脱离险境，正在观察身体状况了。他的工作人员也对外表示呢，往乐观的方向去发展，也感谢大家的 挂念哈。 嗯， 刚刚 ICT 写的这首歌曲就把袁惟仁的名字放在里面了，就是听袁惟仁弹吉他。中间有一些歌词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你看他今年已经这么大了，但是卖过的歌曲用两只手都数得出来，但他还是爱创作爱音乐。就即使哈卖歌也不容易，就是要靠运气靠关系。难得的是歌要被公司保留，保留不一定会用，用也不会打，就算被主打版税可能也会拖拖拖。感觉做音乐人真的很可怜。 我觉得 SHE 呢，这个其实算也算是这种特别调侃的方式吧。那实际上你可以想象一下，袁惟仁呢写了多少首好歌，比如说像给那英就写过《征服梦醒了》和《梦一场》等歌曲哈。 嗯，包括为 SHE、动力火车、齐秦、迪克牛仔、熊天平、许美静、许茹芸、郑秀文、陶晶莹、张美琪、刘若英、张志成等等，都担任过专辑制作人，所以也难得就是 SHE 会把他的名字直接写进歌里去。 嗯， 那我们熟悉他呢，可能是因为小胖老师多次担任过歌唱比赛的评委。 对， 不过呢，他之前也复出过哈，作为凡人二重唱组合复出，推出了一个新专辑《凡人和他的朋友们》。 嗯， 无论如何呢，我们就在音乐当中来一起祝福他吧，希望小胖老师的身体早日可以恢复健康。 是，他也特别特别可爱。我跟你说，他每次唱歌的时候，你要去注意一下，他戴着眼镜是不是那种特别努力和认真的样子？同时呢，他每次唱歌的时候呢，喜欢呢就像机器猫一样，就是每次会握紧小拳头一直往前挥啊，特别特别可爱哈。 是，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袁惟仁为那英写的代表作《征服》。同时我们也要感谢一下今天大家对我们两个歌喉的这个忍耐哈。 嗯， 要恭喜一下精彩人生还有妞少，一个是最早猜出我们正确答案的。关注一下静瑜的抖音账号 JY974 以及郭鹏的抖音账号 974DJ。 今天下午呢，我们会为你们送上我们专属录制的感谢你们的抖音小视频。 真好，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试着成战你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 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You're insecure, don't know what for. You're turning heads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door. Don't need makeup to cover up. Being the way that you are is enough. 来自 One Direction。 那么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哈，在巨城音乐剧公司呢，可能明年会引进像猫啊、贝隆夫人啊、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的这种英语音乐剧和法语音乐剧。其实现在呢，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音乐剧市场当中也有一些不错的中文版音乐剧，比如说目前正在上海上演的深夜食堂。 哦，上海上演的这个深夜食堂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哈。这部剧呢是引进了原版漫画的版权，是由韩方的导演金栋苑与中方的导演高瑞佳来联合指导的。此前呢，韩版的音乐剧呢已经演出了超过100场，当然呢，这部剧呢也会有超过10名的音乐剧演员来进行出席。2个小时的音乐剧当中呢，只有老板是全程在舞台上的啊。 嗯，就是音乐剧的结尾也是跟电视剧一样的啊，就是孤独的食客们相聚在店里，不管各自的人生有着怎样的境遇，在一年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像家人一样的团聚在了深夜食堂来共享美食。 嗯， 在上海之后呢，中文版的音乐剧《深夜食堂》还会在北京、广州和深圳3城来进行巡演，我们北京的观众也可以期待一下了。 走的还真好，就是北上广深哈。 对，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本市仍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是高空逐渐会转为平直的西风气流，扩散条件会比较一般，空气质量有点比较就是偏差一点点啊。 对，但整体还不错啦，比较适宜大家出行，所以提醒大家，双休日期间呢，可能没有冷空气活动，扩散条件要进一步转差，能见度会下降。如果你有周末出行的计划的话，可以提前准备一下防护措施了。 嗯， 今天 要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深夜食堂的中文版的主题曲，来自萧敬腾的永无止境的爱，也把这些爱都送给各位，希望各位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是静瑜， 我是郭邦，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们下周再见咯。 下周见了各位。 同时要提醒刚刚成功答对我们答案的精彩人生和妞少一个，记得今天关注一下静瑜跟郭鹏的抖音账号，有专属你的小视频送出哦。 JY974 以及 DJ9974DJ 就可以了啊。 别没了，我开始紧张了，我们终于走到一个属于我们的地方，摘下那个看不清你的薄纱，值得 回来了，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备忘录》，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全球独家大首播。 陌生的路标很颓废，看不太清楚。一身灰尘加上雷雨，越走越无助。我不停地赶路，梦不停地短路。脚踏记忆的泥土，但心定在当初。风声在胡闹，也不会把心声移出。不定时翻出点东西，弄得你想哭。